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今晚的一劇之本会同大家讲一套2008年的电影。咁呢一套电影呢当年都系十分之厉害。点厉害法呢，就系、是、当年佢系夺得咗八项嘅奥斯卡金像奖。喺十项提名入面赢咗八项。咁可以话系嗰个年度呢就最成功嘅电影嚟㗎啦。 香港呢亦做10001夜嘅，咁就系讲一个印度嘅故事噶啦。有个男仔啊，参加咗嗰个节目啊，好多年前我哋， 富翁，我最中意睇噶啦， 系啦，大家都好中意睇嘅节目嚟嘅。咁就讲个男仔点样成为百万富翁嘅。 呢个故仔咧系改编自一本小说嘅，叫做 Q&A， 其实就系用咗成个百万富翁嘅玩法，大家都应该知道系点样玩下咁啊，答问题啦，咁有四个选择，咁啊答啱就进一级咁样。咁咧呢一个点样由一个贫民窟去出生嘅男孩子，佢又冇读过书咁滞噶啦，识字嘅啫。咁但系咧，佢又可以赢咗100万，究竟点解咧？咁即系喺个戏一开始咧，我就好记得有一个问题，即系用啲文字去讲咗究竟呢个小朋友点解佢可以得到嘅咧？然后有四个选择，咁啊俾啲观众睇嘅。咁 A 就系出千嘅，咁第二咧就系佢好彩，第三咧就系佢系 genius， 佢系天才，第四就系命中注定。咁啊，四个选择咁啊，俾观众，然之后就开呢个戏嘅。咁然之后，哇，我觉得呢个开始，然后大家又好熟悉百万富翁啊，大家都好想成为百万富翁啊。虽然今日香港做百万富翁都吓唔系买到好多嘢，咁但系咧就大家都好希望有呢个机遇嘅。咁所以咧睇呢个戏啊特别投入嘅。咁但系呢一套戏咧就唔系香港嘅，佢喺印度做一个场景。咁所以睇完之后咧，大家又应该对于印度嘅认识咧又深咗好多。咁但系好似又话，其实佢又唔系真系反映到印度好多现实嘅嘢嘅。 虽然佢印度啦个背景，咁但系其实拍嘅咧导演啦同埋编剧咧，其实都系英国人嚟嘅。英国嘅编剧咧就叫塞门包佛伊嘅，佢喺呢个剧本咧系攞咗奥斯卡嘅最佳改编剧本嘅。 成套电影仲攞埋最佳电影啦、最佳导演啦等等八个奖项。咁啊，所以呢一套咁出色嘅电影咧，我哋今次一剧之本咧，就同大家讲下佢个剧本嘅精彩之处啦。依家咁样讲，讲到都系好剧本、好电影。咁啊，问下我哋今日嘅阿初，咁阿初，你又觉得呢个系咪一个好嘅电影？好， 我好中意啊！当年睇，甚至系而家，因为我哋今集要讲，我再睇，我都好中意呢个戏啊！因为个戏唔系纯粹地一个故仔啦，其实好嘅戏通常都系咁啦，就系佢有一个故仔啦，但系呢个故仔所承载嘅嘢咧，系往往超越个故事嘅本身佢嘅本质嘅。咁而呢一个戏好嘅系好在咧，佢用咗几个层次去做，第一就系佢参加个百万富翁嗰个故仔啦，第二就系佢俾人审问紧啦，已经系第二个层次啦，第三个层次系佢童年嘅回忆。即系呢几个层次咁样并行咧，喺个戏成个推进上面咧，我觉得系好紧张刺激啊！亦都令到我 keep 住去追，因为我喺睇紧一样嘅时候，我又喺度挂住，咦？另外嗰两样会点咧？咁样咁呢一个系令到个戏成功嘅好重要嘅因素嚟，我认为。 咁而我都之前啊睇过呢一个原著嘅小说，其实个小说咧同呢个电影相似之处咧，就系主要就系呢个框架，就系、是、嗱、那个小说系点样咧？一开始就系呢个嘅参加者呢、這个男孩子已经赢晒成个比赛噶啦，得到佢个终极嘅奖金噶啦。咁但系之后就俾人捉咗翻去问话，就系话佢系出谋招啊，咁先至可以赢到嘅。咁、然之后咧就有一个律师走出嚟。同佢辩护，然之后呢个男仔就同个律师讲翻晒，好似今次电影咁样，逐题题目去 grow through， 然之后就讲翻自己嘅故事出嚟。咁、但系嗱，今次个电影就系佢同个警官去讲噶嘛，小说入面就系同个律师去讲嘅、一个女嘅律师。咁同埋咧，小说入面咧，佢唔同嘅问题，即系喺百万富翁唔同嘅问题，佢个时序咧冇今次咁样咁顺序去落嘅，即系佢跳得好夸张嘅，即系随时系依刻佢系一个小朋友，系三四岁，跟住可能下 一刻佢係十幾歲，然之後可能又翻翻去六七歲，然之後又跳去二十歲，即係佢係跳嚟跳去。咁雖然今次個問題咁啱就即係中曬呢個小朋友佢本身嘅經歷，所以佢識答啦嚇。咁、故事就係咁樣。咁而喺個小説入面咧，就因為咁啱啲問題識答啫，但係唔係順住佢出生開始問噶嘛。咁、所以啲你要捉翻住嗰個個主角佢本身嘅經歷咧，係需要多啲嘅思考，或者去跟翻究竟之前發生過啲咩事咧，係比較跳躍咁樣去。咁但係今次電影咧就改編咗，叫做一個時序上面係可以話係順序咁樣去 清晰咗啦，咁樣 清晰咗去俾大家睇到成個故事。咁呢個我諗係最主要睇落個改編嘅成分喺呢度咯。咁同埋當然入面啲角色啊有好多唔同咗啦，即係小説入面就冇個哥哥嘅，冇今次呢個 Latika 呢個女孩子喺度嘅。咁但係個主角都有自己嘅心儀嘅對象，亦都因為一啲因為佢而參加呢個百萬富翁嘅遊戲。咁但係就冇今次呢、這個目標咁清晰咯，即係今次見到因為一個原因，因為呢個女仔而去參加，見到今次個男仔背後嘅故事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今日咧会讲一个咧关于印度嘅一个故事嘅，就叫做《一百万零一夜》嘅。咁我哋咧又听下初点样去讲呢个故仔啦。 个古仔我諗好多人都即係可能睇过，所以我简单咁样讲啦。咁其实个古仔一开始就係呢个男主角啦俾人审问緊啦。咁点解佢俾人审问緊呢，就係怀疑佢参加呢、這个百万富翁呢、這个即係电视台嘅有奖嘅问答游戏呢，即係丰富奖金嘅问答游戏呢，就怀疑佢出错。因为佢已经答完咗尾二个题啦，再答多一题呢佢就会攞到嗰个终极大奖，就係2000万嘅 Rubies 啊，卢布。咁佢已经赢咗1000万嘅卢布啦，如果捉唔到佢出术嘅话。咁如是者佢就喺呢个差馆度俾人问话啦，喺问话嘅过程佢又俾人用 少少嘅酷刑 啦，咁样。因为即係好有理由相信，喂冇理由㗎嘛，因为喺个节目入面，即係佢参加节目时佢有讲佢嘅职业系咩呀，系一个电话中心，你知道印度好多㗎啲电话中心，因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收过，喺香港都会收 喺印度嘅。世界接晒过 㗎嘛。咁佢就喺一个咁样嘅电话嘅，我唔知点讲嘅电话中心啦，佢係一个茶水嘅服务员嚟啫，佢连听电话都唔系。咁所以就不论系电视台嗰个主持啦，同埋而家差人捉到佢都系话，你有乜可能识答嗰啲问题啊？而嗰啲问题系天南地北乜都有问，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吓，问 系啦。咁所以就问佢喂，你识，你话俾我听。点识啦？我就唔信啦！你而家就话俾我听，点解你会识嗰啲答案？咁嗰个差人就问佢，因为喺佢参加个节目嘅时候都有问嗰条问题，就系、喂喺我哋印度嗰个国徽下面嗰一句嘢系写住啲乜嘢咁？咁嗰个差人就话：喂，你有冇搞错？你其他嗰啲问题你又识，呢条你又唔识，呢题我五岁嗰个女都识得答啦，你有乜你又唔识噶咁样？但系亦都通过咧，佢讲翻佢每一条问题点解会识答咧，我哋就慢慢去解构翻呢一个人物。佢细个嗰个经历系点啦？咁系啦，佢阿象猫，佢细个一路一路嘅经历系点？第一就系佢细细个咧，就原来系因为一啲种族嘅仇杀啦，即系 宗教 嘅系宗教嘅问题啦，就导致咧喺佢好细个嘅时候，佢妈妈就已经过咗身啦。咁如是者，佢就同佢哥哥咧就一路逃亡啦，相依为命啦，两个人咁亦都喺路上就遇到有一个女仔咁遇到呢个女仔呢就冇人理佢啦，咁样。咁呢个Jamal 就话喂我哋不如俾佢入嚟避雨啦，咁样。咁到最后哥哥就话吓我哋点会俾佢入嚟避雨啊，佢话唔係哥哥，我哋成日睇三劫侠，我同你而家得两个咋嘛，有埋佢咪有第三个三劫侠囉，咁样。咁如是者个哥哥就话睇三劫侠个都淨係记得头嗰两个咋嘛，边有人记得第三个叫咩，你话俾我听第三个叫咩名啊，冇啊嘛，冇人知啊嘛，算啦咁样。而且佢哋两个就喺一个火车卡入边咁样，但系咧喺个哥哥瞓咗之后咧，到最后阿细佬阿只猫就叫呢、這个Latika 就走入嚟咁样。佢哋三个如是者咧就喺埋一齐，就大家细细个只系得我谂八岁 嗰啲 咁 样， 咁就大家照顾住大家。 咁喺咁樣嘅一個過程入面呢，佢哋就遇到又有嗰啲拐賣嘅乞衣黨啦，就係拐咗啲小朋友去，然之後就逼佢哋做乞衣，甚至係會即係令到佢哋有殘障啦，包括係整盲佢哋啦，或者係拗跛佢哋啦咁樣。即係點解整盲佢呢？就係佢訓練啲小朋友唱歌，佢唱得好聽，整盲佢，然之後佢就可以乞到多啲錢啦。咁如是者，佢又學咗嗰隻歌，佢亦都記曬入面啲歌詞，亦都知道係邊個寫嘅嗰隻好出名嘅歌啦。佢細細個亦都啊，因為佢有一個好低能嘅經歷啦，就係佢去廁所嘅時候，突然間有個大明星喺佢個胸嗰度出現，咁就突然間就走去要想見嗰個大明星一面咧，佢就跳咗落個屎坑度，成身屎咁走。 嗰幕最經典嘅。 咁啊，系佢细个呢啲咁样嘅唔同嘅经历啊，就令到佢咧就系识答其中好多好多唔同嘅问题。但系喺个过程入边咧，其实中路咧嗰个警察咧已经开始信佢噶啦，只不过系一路喺度听佢嗰个故仔，一路讲佢个故仔，而到最后呢一个啊Jamal同佢个哥哥阿Salim啦，就系因为佢哋俾嗰个拐卖嗰个集团咧拐卖咗之后咧，到最后佢哋亦都第一就俾嗰个拐卖嘅集团追杀啦，而到最后呢个哥哥咧竟然系攞支枪咧。殺死咗嗰個拐賣嗰個集團，因為佢哋去救翻阿 Latika， 即係嗰個女仔嘛，要去救翻佢嘅時候咧，佢係開槍殺死咗嗰個拐賣嘅集團個老大嘅。 佢哋中間仲做咗好多嘢，經歷過好多嘢，先至翻去 跳過好多嘢啦。咁但係到最後咧，佢哋殺咗呢個老大之後咧，竟然呢個Salim咧就係佢走投無路，因為佢殺咗人啊嘛，佢就去投靠咗呢一個老大個死對頭。咁於是者呢個Salim呢個哥哥咧就成為咗。黑帮入面嘅人啦，亦都系某程度上我嘅理解啦，就系佢将呢个 Latika 咧，即系奉献咗，即系成为一个贡品咧，就俾咗佢个老大嘅。咁但系呢个老大又对佢唔好啦。遇事者呢一个 Jamal 咧，就系喺佢日常嘅生活入边咧，因为佢喺个电话中心嗰度做嘢噶嘛，佢就抄 Salim 嘅电话，抄到联络到 Salim， 亦都揾到佢。到最后咧，就系发现原来佢嘅女神咧，就系喺呢一个咁样黑帮嘅老大嗰度，就系我唔知叫为咩啦，妾侍又好啦，就系情人又好，乜都好啦咁样。咁到最后咧，呢一个咁样嘅情人咧就。即系只不过系无意中咁就系话，佢成日喺度睇嗰个百万富翁嗰个节目啦。而遇事者因为呢个 Jamal 咧，想佢呢个情人啊会见到佢，所以佢就去参加呢个百万富翁呢个节目咯。亦都真系上咗去，咁佢就系头先我已经讲嘅，就系三条线并行，包括佢俾人 investigate， 即系俾人调查紧，包括佢儿时嗰个成长，点解导致佢可以解答到啲问题，同埋佢参加呢个百万富翁呢个游戏嗰个过程入边，佢点样去一路一路逐条逐条题目咁去答，当中系嗰啲锦囊三个入边用咗两个啦，包括系问观众啦，就系嗰条，即系应该个个都识嘅，我哋同埋五十五十啦，咁五十五十嗰条亦都有一个少少嘅古仔嘅，就系、是、喺放 break， 即系喺广告嘅时候咧，入去洗手间咧，佢话佢真系唔识答嗰条题目，而个主持人咧就系话我放水俾你啦，我有预感你一定会赢到好多钱嘅。 系啊，我同你经历一样嘅，我都系咁贫民窟长大的，所以我帮你啦。 系啦，跟住就喺嗰个镜度咧，就喺啲水蒸气升咗上嚟，喺个镜度有一站下气咧，佢写咗个 B 字。咁遇事者就呢个男主角阿 Jamal 咧，就觉得咦嗰、那个有可能系答案嚟啦。出到喺五十五十之后就剩翻 B 同埋 D 啦，而到最后咧，竟然呢个 Jamal 咧系答 D 嘅。因为佢就系觉得嗰个主持人应该唔系好人嚟嘅，咁到最后佢竟然都答到嗰条啦，而到最后喺佢攞到嗰个一千万卢布之后咧，到最后呢个主持人咧就系报警话佢出千，咁就系完咗，即系最前面嗰部分啦。而到最后差人亦都查到就系话，喂佢真系冇出千，咁到最后佢就系翻嚟。就係、是、參加呢個節目嘅最後一晚，而到最後咧，佢亦都係用呢、這、一個打電話問朋友嗰個咁樣嘅錦囊咧，佢係打電話俾佢哥哥，但係佢哥哥咧就係、是、喺放走 Latika， 因為喺個黑幫大佬手上放走佢嘅時候，俾咗自己嘅電話 Latika， 而到最後好浪漫嘅呢幕其實係佢打電話俾自己個哥哥，但係就係佢個女神聽電話，而到最後佢就。喺寒暄咗一輪之後就問佢：你知唔知三劍俠第三個嗰個叫咩名啊？而呢個女神嘅答案就係、是。我唔知啊，系咁样嘅，而到最后佢亦都系纯粹撞彩，因为呢个亦都系一个几美嘅一个 moment 嚟嘅，就系因为佢真系唔系为咗钱啊嘛，佢就系纯粹撞彩，佢话咁冇钱都唔紧要啦，佢纯粹撞彩，佢亦都真系赢咗到最后嗰二千万卢布，而到最后男女主角咧亦都喺电影入边曾经相约嘅话，喂我哋逃走啊，我哋喺嗰个火车站嗰度见面啊，就喺火车站嗰度见翻，亦都喺火车站里有即系好出名嗰一场，突然间有一场玻璃活色嘅歌舞就成个。就是有一场 玻璃活式嘅歌舞就上 Roller 就完埋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今次一劇之本會同大家講2008年嘅呢一套啊，100001夜啊。睇嘅時候呢，我就一開始就唔明白啊，究竟點解呢個男孩子會識答嘅呢？去到最後啱啱講啊，初同我哋講話，有個玻璃活式嘅歌舞之前呢，其實就顯示咗有個字喺個熒幕上面嘅，就係、是、寫咗 D， 然後 it is written， 即係命中注定咁樣嘅一句字。然後去到嗰個位咧，我開始咦呢句係乜嘢嚟嘅咧？然後先至再睇翻由頭嗰度再睇一次，就諗翻起啱啱節目開初嘅時候講到喺個電影一開始就有一條問題咁樣去俾到啲觀眾，就係話呢個男仔由貧民窟到長大嘅男孩子，點解佢會識得答曬呢啲問題，贏到幾千萬嘅咧？咁原來到個電影個結尾咧，就話翻俾你聽，呢個係命中注定嘅。咁就係因為呢啲問題，正正係呢個男孩子嘅一生，無論係佢。通常都系啲唔開心嘅事嚟㗎啦，大部分都係有阿媽又俾人哋殺害咗啊，然之後就經歷過好多唔同嘅殺人啊，俾人掳走佢自己最愛嘅女孩子啊等等嘅事件，到最後都可以喺埋一齊，然之後就啊這個就係命中注定啦咁。咁所以令我覺得啊，其實係一個好浪漫嘅戲劇嚟嘅。咁但係佢喺成個過程入面咧，係好多好黑暗啊，令人覺得好辛苦嘅嘢，譬如佢。睇到好多貧民窟入面嘅一啲生活，佢哋生活得好艱苦嘅，佢哋點樣可以喺個火車入面生活，然之後佢要做好多唔同嘅嘢等等。其實我哋見到嗰個過程係一啲好辛酸嘅事，而亦都我覺得喺個電影入面俾我哋睇到好多，即係印度嘅人，印度人個生活係點樣咯？這個亦都係我覺得啊，個電影入面除咗一個浪漫嘅故事之外，亦都可以俾我哋睇到印度呢個世界究竟係點樣。這個亦都係我一個中意呢套戲嘅地方。 係啊，即係呢個亦都係我頭先講話，即係佢三條軌並行。而佢個細個嘅成長呢個故仔，本身嗰個已經係一個好有趣嘅故仔嚟㗎啦。佢細細個因為一啲種族同埋宗教嘅問題，一啲仇殺冇咗個媽媽，然之後三個人要相依為命，跟住俾人掳走咗，然之後掳走咗要去行黑，跟住佢個哥哥亦都俾嗰個黑幫睇中咗，話咦覺得佢有潛質喎，咁樣點知呢個哥哥亦都到最後就係救咗佢哋，但係到最後俾人追殺，點知佢哋殺翻人哋？你諗下，我講到嚟呢度，後面唔講啦。佢嗰個故仔本身已經係好好睇噶啦，即係你淨係睇呢三個小朋友咁樣，唔係兩小無猜啦，三個啦，OK。但係你睇佢呢個過程已經好好睇啦。咁而佢成嚿嘢嗰個包裝咧，即係我咁樣形容為包裝啦，我唔係話佢過分包裝定係咩，只不過佢而家咁樣呈上台嘅時候，呢碟菜係點樣斬件、點樣煮法擺上台咧，就係多咗嗰兩陣，一個就係佢。investigate 緊，即係話佢係應該係走緊下坡㗎嘛，即係佢係一個，咦佢有可能遇到一個好大危機喎。但係另外一個就係咩呢，佢係走緊上坡㗎，就係佢喺度參加緊嗰個遊戲，而佢一路一路贏上去。你諗下呢三條線擺埋一齊係有一個好大嘅對比，亦都係三條線各自都好好睇。你諗下，你就咁喺電視機度睇《百萬富翁》都好睇啦。如果有個人出嚟咁樣答法，我一條一條咁答上去，你都緊張啦。佢而家將呢三樣嘢其實係好巧妙咁樣濃縮咗喺一套兩個鐘嘅電影入面，所以點解你睇嘅時候係咁好睇咯？我覺得。 但係咧，即係又講啦，感情線啦，即係其實係好冇原因咁就。發生咗噶咯，即係有人亦都會講過感情線好似好薄弱，又或者其實呢個都係有少少童話故事嘅感覺。 哦，嗰個位有啊，絕對有啊，係啊。 係啊，即係由最初咁樣好簡單咁樣有個窮人變成有錢人，咁其實又講 destiny， 咁其實都係童話故事嚟 嘅。所以中文嗰個名字我覺得譯得幾好嘅，叫一百萬零一夜，因為英文原本叫Slumdog Millionaire 啊嘛，就係講個貧民窟嘅百萬富翁。咁但係中文叫一百萬零一夜，咁佢就將百萬富翁個百萬擺咗入去啦，同埋一百萬零一夜就係另外一個我哋好耳熟能詳嘅一個故仔咧，一千零一夜啦，咁啊將兩樣嘢擺埋一齊，咁跟住呢一個咁樣嘅少少個童話故事咧，其實 唔係幾同埋個故事㗎，但係佢的而且確咁嘅成分就係乜嘢呢，就係嗰個女仔佢唔知一見鍾情啦，因為佢細個嘅時候可能都唔知咩係愛情，只不過嗰個女仔好慘，佢就話我哋不如同佢喺埋一齊啦，然之後佢哋大家照顧大家，跟住就一齊咁樣成長，而喺呢個過程入面呢係嗰個女仔第一亭亭玉立啦，越嚟越靚女啦，大佬係咪先？第二就係、是、喂佢哋真係一齊生活一齊長大喎，而到最後佢真係覺得自己鍾意咗佢。咁呢一個位當然你話個戲係咪有好多章節寫就當然唔係啦，但係而家係講緊佢哋兩個出生入死，到最後佢哋兩個亦都鍾意大家決定喺埋一齊，我覺得係完全係情理之內喎，即係我覺得嗰個亦都唔係話成個入面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嚟嘅。啊，當然佢都重要啦，但係嗰個唔係話啊，我哋要睇下佢哋兩個點解會中意大家，而係以嗰個成為咗個男主角嘅一個好重要嘅動力啊，或者係佢一個目標啊。咁嗰個嘢只要佢 set up 得宜嘅話，其實我覺得已經可以去咯。因嗰個對於成個嚟講，嗰個係重要嘅部分。但系唔系一个好大嘅部分咯，我觉得，所以纯粹我自己觉得啦，就唔系一个太大嘅败笔嚟嘅，我觉得。 同埋我睇嘅时候又唔会真系好觉得好突兀嘅，始终嗰个男仔系由细到大都系对个女仔即系生只猫入眼咁样，总系眷顾住佢啊，总系想即系保护佢啊，咁、所以当佢失去咗嗰样嘢，然之后不断又去追寻，即系所以。到佢哋长大咗之后，个哥哥同个细佬见翻面啦，个细佬都系问阿爹家去咗边啊？咁个阿哥都话吓唔系嘛，你仲挂住佢？咁嗰阵应该已经过咗即系十几年啦，可能喺佢哋嘅经历嘅生活入面。咁但系嗰个男仔就系咁纯真同埋咁简单咯。咁呢个令到我都觉得。哦、究竟今次呢一个男仔点解去参加呢一次百万富翁嘅游戏呢？呢、这个喺嗰个警局入面个警官亦都有问过呢个男仔点解你参加呢个游戏？咁就系话哦，个男仔就系想啊 Natika 喺个电视上面见到佢。咁其实我谂都系想佢哋点样将佢哋再拉翻埋一齐，甚至佢哋可以再喺埋一齐。咁所以个男仔一直以嚟其实佢真系唔介意啲钱，佢甚佢净系想 最尾嗰条题目咯。我头先都讲就系 纯粹系即系佢系想将自己上镜嘅时间越拖越长，你话系咁样觉得嘅。所以我越长嘅时间，咁阿 Letitia 会见到我嘅机会就越多啦。咁所以佢点都好，佢一定会搭落去嘅，佢唔会放弃嘅，佢唔会攞钱走嘅。咁所以令到我觉得哇，呢、這个男仔佢个性格啊，或者佢个目标系咁样嘅时候，我自己都为之动容。 我觉得我好同意呢个讲法啦，因为。个男主角阿只猫佢嘅性格或者系点解到最后佢会赢到呢二千万卢布？话 it is written， 即系话命中注定咧，系呢一个人物嘅性格特质嚟嘅。即系呢个人物如果佢唔系咁正义，呢个人物如果唔系佢咁有同情心，如果唔系佢咁样咁自己拿屎上身，见到个女仔，然之后佢会帮佢，会救佢，亦都记挂住佢，因为佢觉得佢同佢系好好朋友。到最后佢甚至系爱上咗佢啦。佢话呢个系佢哋嘅命运啦。即系如果唔系呢条路嘅话，佢唔会咁样行，亦都唔会到最后就参加咗呢个百万富翁。所以点解到最后嗰个所谓 it is written 咧系成立咯？我觉得即系你成个戏其实到最后佢最大嘅一个点讲啊，一个 remarks 就系呢样嘢啊嘛，就系、是、it is written。但系佢点解有咁嘅人生啊？系因为佢呢个人，即系佢冇因为佢其实成个故仔就系讲呢个人冇因为佢喺贫民佛道长大，佢就变成咗一个好差嘅人。而佢哥哥就系最大嗰个反衬。 嗯 嗯。 所以点解佢哥哥咧到最后呢个改编咧，我觉得劲系劲喺呢个位置。如果你而家讲俾我听话，佢原本小说入边系冇呢个角色嘅话咧，佢嗰个哥哥角色系好紧要啊。 嗯。 因为佢系讲一个 normal 正常普遍。嘅所谓喺贫民窟长大嘅人，究竟有可能会行一条咩嘅路？佢到最后就系咁样浴血喺个浴缸入边，可能佢有钱，但系到最后佢系咁样死咗。佢加入咗黑帮，佢杀人，或者佢可能如果佢身边嗰个唔系佢个细佬，唔系佢嘅细佬嘅好朋友嘅话，好可能佢当时系会帮嗰个黑帮手会去整盲一个小朋友，然之后佢就继续帮手管理嗰啲小乞衣，咁佢就做黑帮就做一世啦。但系呢条路就系咁样行，而令到只猫佢到最后有机会咁样赢到呢一个咁样嘅有钱嘅呢个百万富翁呢个游戏，而佢个哥哥。到最后亦都有一个位系咁样所谓洗心革面啦，嗰个位嘅突然间好觉得我要放我呢一个 細佬嘅情人俾佢走，佢要救佢，然之後就算佢犧牲自己，因為佢預咗自己會死㗎啦，佢坐喺個浴缸度攬住啲錢，佢預咗自己會死㗎，因為佢之前一路都唔係㗎喎，佢一路都係寧願喂我要想辦法，喂我老闆叫我捉翻個女仔翻嚟，我都要捉翻個女仔翻嚟，就算我唔喐自己嘅細佬， 佢甚至攞支槍指住自己嘅細佬，指住阿雀貓都好，你唔好理，你唔信我真係殺咗你，我真係可以殺咗你，即係我哋嗰一刻真係相信個阿哥係會做呢啲嘢㗎。 係啊，所以即係呢一個咁樣嘅，你話佢兩個嗰條愛情線咧，其實我会将呢样嘢归纳为系呢一个男主角佢嗰个性格使然，佢设定咗呢个人物系咁样，而呢个人物系佢就系咁，你可以话天真啦，咁纯真啦，或者系咁正义啦，而令到佢有咁样嘅一条路咯。 我有少少嘅突兀嘅，就系觉得个哥突然之间会变好人，即系我谂翻转头，可能系交代咗嘅，即系佢见翻细佬去攞枪之前出去做嘢，都会拜下个神啊，做咗咁多坏事，你原谅我，系咪一个镜头咁就已经 OK 咧？因为我自己真系有个咁嘅感觉嘅，觉得突然之间好嘅嗰一晚。点解？ 嗰、那个的而且确系有一啲系跳跃噶，我同意噶，去到嗰个位，其实嗰件事喺个哥哥嗰个角度咧，佢就系、是、捉咗个女仔翻去啦，那个女仔又俾人画花块面啊 ，Latika， 咁啊翻到去，佢哋喺度睇紧百万富翁，然之后自己个细佬。即系去到嗰一步，佢亦都知道自己细佬系个咩人嚟噶，即系点解佢会喺嗰度嘅？然之后，即系佢就系我个理解啊，就系佢知道佢细佬点解要做一样咁嘢啦，就系佢就系想见到 Latika， 佢想可以，不论系佢想得到嗰啲钱，佢可以爬到一个高啲位，佢可以救到 Latika 定系点啦？佢体会到佢个细佬做所有嘢就系为咗呢个女仔，而佢到最后佢就系、是。我唔理佢理解嗰样嘢系咩啦，而佢选择就系救呢个女仔，同埋帮借个细路，即系我个睇法就系咁咯。咁而亦都系，其实个戏就系前面有铺到佢，其实有啲罪疚感嘅，佢有少少嘅，亦都佢唔系一个完全嘅坏人嚟嘅。呢、這个系即系嗰个，亦都系我咁讲啦，嗰、那个角色嘅设定啦。你话有冇突啦？我都有少少突人噶，其实。但系 除咗佢拜神，就是、拜神嗰一场之前，我哋都觉得佢系十恶不赦噶嘛。 系啊， 系啊，都真系冇一刻犹豫过佢去做坏事噶嘛。 嗯， 真系直至到唔知系咪真系大个嘅时候。 但系佢唯一一样嘢，佢曾经即系放弃十恶不赦呢样嘢，就系、是、救佢细佬啊嘛。 嗯， 即佢之前喺佢好细细个话，原本系佢细佬唱歌唱得好，准备整盲佢对眼嘅时候，佢系救佢细佬一次噶嘛。即我哋见到佢呢个人生最大嘅嘢，其实系佢细佬噶。我哋见到嘅呢样嘢，只不过系边个位 trigger 到佢，佢就第二次再救佢细佬嘅时候，佢就放弃自己嘅生命咯。即我就咁睇啦，未必系一个好圆满嘅答案，因为我都同意噶，个哥哥突然间嗰个位系有少少咁。但系你话能唔能够理解呢个角色，我都仲能够理解嘅。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咁而咧，今次系一个改编自小说嘅电影啦。啱啱我都有提过，就系本身嗰个小说咧，其实佢嘅时序咧系比较跳跃式嘅，即系佢系可能由十岁，跟住去咗廿岁，跟住翻去十三岁，跟住又去翻九岁，即系可能咁样跳嚟跳去。咁将嗰个故事咧系唔同嘅叙事嘅方法啦。咁而今次咧呢一个改编咗之后，佢用咗一个咁顺序咁样去将个男孩子嘅一生去讲咗出嚟。大家觉得咁样嘅呢个改编有啲咩好或者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咧？ 我觉得通常咧，啲故事线咧跳嚟跳去咧，系通常系令到个故事系有趣啲或者追寒性丰富啲啊，你会估下咁样。咁但系呢套戏，我觉得佢顺序会舒服啲咧，因为本身已经系讲紧三件事啦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处理其实系会容易睇啲嘅。 我都同意呢个讲法，因为其实个戏。我头先都讲啦，你点样上台啫？咁、那个上台其实就系百万富翁同埋个 investigation， 实际其实系最想讲嘅系佢 嗰个经历嘅。咁佢嗰个经历咧，而家咁样铺陈咧，我觉得系有好处嘅，因为我哋会更加同情呢一个男主角多啲啊。佢一路系，咦？佢唔系中间突然间就，佢做咩追住个女仔啊？咁点解佢会中意个女仔？唔系咯，系我哋睇住佢细细个咁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咁样行呢一条路，而我哋会同情佢更加多一啲。咁我唔知道原本小说点解佢要咁样决定话，即系将嗰啲时序令到乱啲，可能就系令到佢追看性啊同埋悬疑感会再强啲。但系而家咁样睇，我觉得系好合理嘅。起码我睇紧嘅时候，我冇特别谂咯，即系反。而系我想讲嘅咧，系我唔知道大家睇嘅时候系点啊，即系不论系喺戏剧手法上，或者系因为原本系小说嚟噶嘛，佢都系用紧一啲我称之为戏剧手法啦，点样令到我哋咧同时追呢两样嘢，甚至系三样嘢咁样并行咁样行咧？呢、這、一个我觉得系佢做得好好嘅喺而家个电影，又或者原本小说都已经想做一样咁样嘅嘢，只不过系我谂小说可能因为个篇幅又会大啲啊、长啲啊，咁令到我哋有多啲时间组织翻成件事。但系而家喺电影嘅篇幅入边两个钟。想我哋咁样追到呢个故仔咧，我谂系有心地咁样做，亦都令到我哋会容易啲跟佢真系由细细个成长成个故仔咯。同埋咧，即系我一开始已经讲话个戏其实三个 layer 咁样并行咧，呢样嘢我都想讲多少少嘅，因为其实呢一个系我唔知咧，大家有冇印象喺其他戏或者其他地方见过啲类似嘅嘢又做得好好嘅，有冇见过啊？冇乜啦， 冇咁多，因为今次呢一个系三个都觉得好有戏去跟， 三个都追得好好，即系我一开始已经讲啦，即系平时我突然间醒起有一啲最典型咧，其实系嗰啲侦探片，你福尔摩斯嗰啲临尾解谜嗰啲咧，咪被逼要咁样拆嘅，咁但系去到嗰啲位有阵时会好闷噶嘛，系咪？咁我哋喺我哋嘅节目都曾经讲过有边套戏做呢样嘢，咦嗰、那个位做得好啊，咁我哋都有提过，但系而家咧呢一个侦探解谜呢样嘢咧，再加埋佢本身嘅故事，呢三样嘢并行咧，即系除咗系话令到个追看性之外咧，另外佢系喺戏剧上系产生咗一啲嘅我叫做效果啦。咁呢个效果系乜嘢咧？嗱，我唔知道大家睇系点啊。我睇嘅时候咧，就会不停咁样，耐唔耐就会问，咦？点解佢会识答嗰条题目嘅咁样？啊，呢个我哋唔系纯粹地去追佢而家，哎呀，有因为宗教问题受杀嘅事件啦，咁佢亦都唔系花好多笔墨噶。咁但系咧，我哋就系通过嗰样嘢咧，我哋就知道，咦，淡淡咁样提过，有啲唔同嘅咁嘅 background stories， 然之后我哋就理解到呢个男主角点解会识答嗰条问题。同時咧，我哋又知道咗呢個男主角嘅一生啦，因為嗰啲 background story 慢慢就講咗佢嘅一生噶嘛。亦都係我哋亦都睇緊佢到最後，咦？究竟佢會唔會俾人捉到呢？亦都咦？到最後佢贏唔贏到嗰個最大嗰個大獎呢？而最大嗰個大獎到最後係 real time 嘅，即係唔係 flashback 嚟噶嘛？到最後嗰呢條題目係 real time 咗嘛？又翻咗去。咁呢幾樣嘢並行咧，其實喺戲劇上咧係令到我哋咧係理性少少嘅。我哋会有一个即系我称之为插空啦，即系我哋会以想知道点解呢一个其实好布莱希特嘅，即系布莱希特典型嘅一个手法咧，就系譬如佢将个结果讲咗俾你听先啦，又或者系佢用一啲所谓嘅疏离主义啦，令到你有多一层嘅审视啦，因为我哋知道咗系一个 investigation 嚟噶嘛，系一个审问嘅过程嚟噶嘛，而佢系解答紧嘅时候，我哋就坐咗喺个审问室入边睇翻一个 flashback， 就系佢细个嘅时候，而我哋唔系纯粹，因为我头先咪讲过话，喂呢碟菜点样上台先？嗰、那个上台就系话，喂讲呢三个小朋友，或者净系讲最屘由细细个佢同佢妈妈点样，佢喺贫民窟点样到大，然之后经历晒呢啲嘢咁样，得唔得咧？其实未必得噶。但系咧，喺佢咁样上台之后咧，我哋就唔系纯粹嚟睇呢个小朋友有几惨，即系我哋系想知道，咦？点解佢会识答嗰啲问题？而到最后我哋睇晒成句就，哇！佢都真系几坎坷噶。嗱，呢个我觉得系好劲啊。点解我觉得好劲咧？第一，我头先已经讲咗啦，其实呢个手法系令到我哋冇觉得冇咁惨嘅，因为我哋系 investigate 紧，我哋系理性地去理解件事，而唔系纯粹地，哎呀佢好惨啊，佢妈妈死咗啊，哎呀佢而家要喺嗰度避雨啊，哎呀佢遇到个小朋友，哎呀佢又帮佢，佢真系好人啊，哎呀佢哋三个咁样俾人氹咗去，哎呀佢哋要去行乞啊，跟住点算啊？即系我哋纯粹地同情佢，唔系啊，我哋系多咗一个理性嘅批判嘅。 呢一个亦都系点解呢个戏咁劲。因为个戏劲呢唔系纯粹地咦我讲咗个故仔啦佢赢咗2000万卢布好嘢唔系。佢亦都讲咗呢一个人物佢作为一个喺印度贫民区长大嘅一个人佢嘅一生。我哋去审视緊呢样嘢嘅时候我哋亦都唔系淨系睇緊佢呢个人喎。我哋其实我成日都讲嘅呢样嘢就系当我哋好 specific 咁讲一样嘢。好針對性地係講一樣好細嘢，其實佢嘅宇宙性就彰顯咗出嚟嘅。我哋其實喺講呢一個人喺貧民佛度長大嘅呢一生嘅時候，我哋其實係見到好多好宇宙性嘅人性嘅問題，即係點解會貧富懸殊咁厲害啊？點解會有嗰啲叫做黑社會嘅人啊？點解會有嗰啲咁樣嘅黑衣黨啊？即係我哋喺我哋中國內地都見唔少呢啲咁樣嘅嘢嘅。點解你會見到呢啲？其實到最後個宇宙性係咁樣喺呢度走咗出嚟。我哋睇呢个戏嘅时候呢佢用一个咁嘅手法将呢三层都冧埋一齐。我哋到最后有一个喜剧收场啦因为佢真係赢到亦都可以同佢嗰个女神喺埋一齐啦。亦都系审视咗一个其实系几严肃嘅问题㗎。即系佢喺印度嘅贫民窟嘅状况或者我头先讲到话呢一个有可能系一个好宇宙性嘅问题。即系我哋点样面对人性嘅唔同嘅丑恶嘅地方，即系我哋好彩啫嘛，我哋生存喺一个即系比较富裕嘅一个地方，我哋未必下下会面对到呢啲问题，但系其实都系好人性嘅地方。呢几层咁样摆埋一齐，令到咧系情理兼备，令到我哋除咗系分析去理解，以点解佢会答到嗰啲问题，而到最后我哋睇完晒成个故仔之后咧。我哋变相突然间调翻转头同情佢啊！呢个先至系成个最劲最劲嘅地方。而佢嗱，虽然我哋而家我系好理性咁样将佢技术层面咁样分析。嗱，呢啲咧就好布莱希特啦，呢啲就好苏黎主义啦，呢啲咁样有三个 layer。但系到最后佢劲系劲在将呢啲嘢摆埋一齐之后，佢 work。而嗰样嘢系情理兼备，所以点解我咁中意呢个戏，亦都系即系我觉得点解我一提就提呢个三层咯。如果大家有机会再睇呢个戏，或者系我唔知系好彩定唔好彩，就系你第一次睇呢个戏嘅话咧，我好想大家留意呢个三层并行呢样嘢，点样令到我哋作为观众喺理性同埋感性呢两条路度咧，系一路并行，而令到我哋到最后同情呢个男主角啊！我觉得呢个系喺技巧上咧，我觉得系最值得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嘅。 咁而今次呢个嘅电影咧，就都系以一个印度嘅贫民窟为一个起点，跟住就开始发生成个故事啦。男主角亦都系喺个贫民窟度长大啦。咁亦都当然咧，亦都有一啲人咧去即系抨击翻呢一套戏嘅，就系话其实个贫民窟唔系咁样噶。咁样咁啊，因为今次唔系一套正式话由印度人去拍嘅电影嚟嘅，始终系由外国人，就系由英国人去拍啊。咁然之后有啲印度人就话，其实贫民窟嘅生活根本就唔系咁，唔系佢哋写到咁丑恶啊，咁黑暗啊。啲人嘅生活可能根本唔系咁样嘅，佢有一少少叫做将外国人自己想个贫民窟，佢呈现咗乜嘢出嚟，系啦。然之后就将佢摆咗喺呢个电影入面，但系有好多好多另外一啲地方，我哋见到贫民窟，即系所谓。贫民窟嘅一啲好嘅地方咧，其实佢系冇摆到出嚟嘅，令到大家有一个错觉，觉得啊，贫民窟就系咁污糟邋遢噶啦，咁衰嘅一个地方。因为我哋依家都有啲资料都见到，其实入面即系住喺呢个印度贫民窟啊、达拉维啊入面啲人，其实就唔系真系贫穷得咁紧要嘅，亦都可能有啲、 已经好有钱嘅贫民窟嚟啦。 因为佢嗰本身个地区就系一个好值钱嘅价值嘅地区嚟嘅，所以即系就算住喺入面嘅人都会为此而辩护咯呢套戏。咁但系啦，当然亦都有更多嘅人係因為呢套戲紅咗，就藉住呢套戲再去賺多啲錢啦，咁亦都會有啦。咁但係今次呢一套100001夜咧，的而且確無論喺佢嘅編劇啦，或者喺拍攝上面，我都覺得係一套非常之好嘅電影，亦都會推介俾身邊每一個人。咁大家亦都可以試下揾翻呢一套戲出嚟睇，去欣賞一下呢一套啊。2008年嘅電影亦都咧贏到好多個唔同嘅獎項噶啦，亦都唔一一再細數啦。咁大家可以即管揾翻嚟再睇一睇，再欣賞多一次啦。咁我哋今日嘅一劇之本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噃，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